2008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玛莎百货，除了进驻了上海之外，其后还陆续将门店开到了青岛、常州、宁波、武汉、温州、苏州等二三线城市。不过一些门店也在陆续的关闭，最近玛莎百货的北京店也闭了店。有专家分析称，这其中有网上商城竞争的原因，也有水土不服的因素。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3月13号发布了一组数据称，2月份全国共报告了法定传染病485649例，死亡1409人，其中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发病数达到了160例，死亡61人。作家琼瑶在3月12日突然在网上公开了一封长信，明确自己支持安乐死，说万一到了该离开之际，希望不会因为后辈的不舍让自己的躯壳被勉强留住而备受折磨，让他没有痛苦的死去。这样一条突发的新闻也令粉丝们大吃一惊。

96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今天9669老板说，我是周周。曾经在老板说的节目中，我介绍过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的创业经历。而今天再说到王石的时候呢，这是因为他的一个习惯。虽然很多的习惯说起来轻松，但是却很难坚持。过去我们老是以为伟大的是领导别人，但实际上这样想法是错的。当一个人真正走向伟大的时候，首先是要管理好自己。你管理好了自己，我们称之为自律，也称之为守法。所以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王石的自律。王石很喜欢爬山，他大约只用了5年多的时间就把7大洲最高峰都爬完了。对于当时已经47、8岁的人来说，做到这些其实并不简单。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根据王石的朋友后来介绍王石，说在山上的王石是很会管理自己的。比如说，他说几点进帐篷就几点进帐篷，那为了保持能量，食物再难吃他都会往下咽。比如山上应该在下午5点睡觉，如果因为和朋友聊得开心8点才睡，第二天肯定是爬不了。他在爬珠峰7000多米的时候，不管别人再怎么说风景好，他都会克制自己不出帐篷，因为动一次能量就损耗一次。除了在爬山和生活当中，在生意上王石同样很自律。有一次一个老板介绍了很大一块地给万科去做别墅，对王石说，地白石，你做完了之后分钱，不要地钱。王石因为万科没有做过这样的别墅拒绝了。其实万科只擅长中产阶级的郊区别墅，而他不擅长的项目他情愿给别人做。所以管理自己也是一种自律，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很多企业的领导者之所以会失败，很多都是因为放纵了自己，放纵了自己的欲望。比如战略上的多样化，组织系统和人脉同样也管理不好。就像一开始我们提及到的，我们总是以为伟大的是领导别人，当你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所有领导别人的资格和能力。当一个人走向伟大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管理好的时候，管理自己的金钱、自己周边的人以及自己的人脉社会关系，同时更要管理的是自己的行为。所以伟大首先在于管理自己，而不在于领导别人。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Oh,

观众是恐龙，并不是以貌取人，做人就诚实很基本。但是我看那些女孩脸上有漆黑沉沉，男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尿尿，就是要滴出马桶外睡觉，打呼比雷还吵，谁也受不了。常常我像是发脾气，像是专门房间的鸟师，用惯的杯子也不洗，看惯的片子也不收，吃完的鸡排也不丢，出口都有也不抽，住在一起是为什么？难道这就是找罪受？ 交了爱情的白酒，你必须收好，要作弊也好，要练习也好，欠了爱情的债就别再逃跑，这期还不了，下期双倍缴，演了爱情戏没拿出家门主角，这种非造句有谁会投票？喝了爱情路以为越走越高，找到鬼打墙躲也躲不了。 是家的保障，很多家庭在买了新房之后希望把自己的家装修得漂亮一些，可是北京儿童医院的数据却显示 90% 的白血病患儿家中曾经在半年内做过装修。国际卫生组织也表示，每年全世界大概有400余万人死于室内空气污染，而造成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就是油性涂料。今天九六九爱心提示，一定要记得合理装修，保证家人的健康，别让家成为健康的杀手。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不误，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173-8851。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 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每段恋爱都会认错人，失恋的冠军怎会再有别个这样幸运？谁都跟我没可能合真，才显出我身份。几百万个人，只得一个吸引力，完全是零分，最低等。所以第一名是我，你哪里及我亲？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温暖的阳光让气温节节攀升，本周的气温更是直逼了20摄氏度。从市城管委获悉，今天的20-40本市将会正式的停暖。市城管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天气会商的结果，北京地区从16号开始以及日后的连续5天，平均的气温低于5摄氏度的可能性非常小，符合按时停暖的气象条件。本市确定不会再延长采暖季的时间。2016到2017采暖季将会于2017年3月15日的20-40正式结束。经典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3月12日是第39个植树节。从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今年全市计划完成义务植树100万株，抚育树木1100万株。据统计，近5年来，社会单位和个人参与林木绿地认建认养活动，累计投入的资金达到了6.12亿元。根据消费者网在线投诉平台的统计，2016年共接到了有关网约车的消费者投诉351件，其中针对网约车平台的投诉达到了257件，约占比73.22%；针对网约车司机的投诉在94件，占比达到了26.78%。网约车的价格收费投诉居榜首，涉及高峰时随意涨价、变相推高价等等。继续来关注资讯。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在对网络订餐平台的监管当中，美团外卖的多家店铺因为超范围的经营凉菜被下线。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对于网络订餐平台的监管重点将会由许可证经营范围等进一步延伸到店铺的后厨以及餐饮加工企业的原材料、厨师健康状况等在内的食品安全监管领域。

《射雕英雄传》呢，现在已经是播出了过半了。虽然热闹劲儿不及同期档期其他的古装仙侠，但是剧情90%都是遵从原著，而95%也都是实景的拍摄，口碑也是遥遥领先，获得了不少的好评。《射雕英雄传》曾经至少出现过6个版本，但是每一次听到其中的铁血丹心，都能够激起那种儿时的回忆。其实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郭靖和黄蓉出现，但是所谓的经典就是前辈们和艺术家们呕心沥血之作，比如《西游敢问路》《红楼枉凝眉》，再如《三国江流东逝水》，如《射雕铁血凝丹心》。接下来的时间和周周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一起来回忆当年的英雄气概。 开世是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 冷四方， 沙漠苍茫。那女雪上扑面，射雕人方塞外奔驰，笑从此生无前。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苍茫茫，那句雪上扑面，射雕人光彩外奔驰，笑弄此生无知。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

一张被，一头刷牙，一头洗脸，才明白错把机会借给了明天。我真的好想再说一次我爱你，我愿你放弃所有一切，只为换回你。好比原来不是面对的道理，看清自己种下的可惜，重复后悔的也许。再说一次我爱你，我愿你放弃所有一切，只为换回你。我世界能够为你而倒流，真的好想牵着你的双手再说一次我爱你。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黄磊的演唱，边走边唱。而黄磊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就叫做《边走边唱》，那个时候他刚满20岁，一点表演经验都没有。陈凯歌选中他来演，读上的也正是他的天真朴实的一面。 已经很习惯。 生于戏剧世家的黄磊本来非常喜欢数理化，但是在父亲的一再劝导之后，最后还是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而《边走边唱》是他上大学之前的作品，用他的话说，那个时候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等到多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才领悟了影片想要表达的含义。这部电影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他把边走边唱唱成了一首歌，收录在了他1997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其实黄磊压根都没有想过要唱歌，但是唱片公司非常执着，找了他3次，这才说服他进录音棚录音。那个时候电影学院的声乐课教的都是高亢嘹亮的美声唱法，可黄磊的声音非常的低沉沙哑，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会唱歌，直到出了第3张专辑，他才觉得自己有了很大的进步，终于有了唱歌的自信。 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 我想我是海，这是黄磊最被人所熟知的一首歌曲，也是能代表黄磊本人特点的歌曲。黄磊就像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比如就在他发行这张专辑的前一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并毅然地推掉了所有的片约，决定留校任教。他当时很年轻，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但是仍然培养出了像海清、黄海波这样的优秀演员。我想我是海里还有这样一首歌曲叫《石头》，这是张雨生写的遗作，而黄磊在《边走边唱》里扮演的角色就叫做石头。黄磊就是这样，音乐总是跟自己的影视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典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黄磊黄教授的歌曲《我想我是海》。

中我只会妄想你，哗啦啦当我去了月月月月月月月，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 很多人已经到了一个略显尴尬的年纪，都不再那么年轻，却也没有足够的成长，都想依靠自己，却发现能力还差一点点，都想要往前走，却发现前路漫漫，前有迷雾，后有压力。可是即便迷茫，即便尴尬，时间依旧在拖着你，总有一些时刻你不再相信，可心底你还是会有所追求。说白了，我们都跑不过时间，而我们能跑过的只有昨天的自己。 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 幸福经过痛苦慢慢的酝酿，温暖我心房，确定了飞翔就不再收回翅膀，我相信最后总会找到方向。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